转眼间我的模样都是用眼泪交换来的成长，好像必须承受冬时短窗，假装不怕的模样在人海里寻找勇敢的配方，就算心慌也不能投降。我受了伤还是选择善良，相信你说过的每一句话，在这世界里碰撞真是虚假，留下伤疤。我抬头仰望城市的月光，寂寞身影孤单坚强，用天真换一点奸商。在这世界里碰撞真是虚假，留下伤疤。我抬头仰望城市的月光，各自奔赴心之所向，用时间换一点奸商，愿我们都能够奸商。